मंगलकारी हूँ। 你们都是旧生，来到这里准备认真的修行。你们已经了解了纯净的法，它的本质，皈依三宝，受持八戒，并严格的遵守，在佛陀及老师面前完全放下自我，虚心受教，正式请求老师传授你们正法。为了亲身体验到能够导致涅槃的平静，请开始修习阿那巴那观息法，请开始练习阿那巴那观息的方法。将你们全部的注意力，集中在鼻孔的进口处，鼻孔以下、上嘴唇以上的小范围，对这个范围保持觉知，同时也要对通过这个范围内气息的流动保持觉知。觉知气息的自然流动，当它进来时，知道气息进来了；当它出去时，知道气息出去了。继续保持对自然正常呼吸的觉知，当它进来时，知道气息进来了；当它出去时，知道气息出去了。如果是深的呼吸，你知道是深的呼吸；如果是浅的呼吸，你知道是浅的呼吸；如果是粗重的呼吸，你知道是粗重的呼吸；如果是微细的呼吸，你知道是微细的呼吸。保持对鼻孔进口处自然呼吸的觉知，保持高度的警觉，高度的专注，非常的警觉，非常的专注。要发展清楚的觉知，即使气息变得很微细、很轻柔，也要对它了了分明。气息自然的会越来越细、越来越轻、越来越短。 但是你的觉知必须保持非常的清楚，了了分明。当气息进来时，你很清楚地知道它进来了。当气息出去时，你很清楚地知道它出去了。永远不要弄错，把出息当作入息，把入息当作出息。要了了分明，气息可以变得越来越微细，但是你的觉知却变得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了。如果气息变得太微细、太轻柔、太微弱，以至于觉知变得不清楚时，就达不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。这时候最好稍微把呼吸加重些，稍微加重一点呼吸就可以觉知到。稍微加重一点呼吸，稍稍地加重一点呼吸，几次之后，渐渐地让气息自然地变得更微细、更轻柔、更微细、更轻柔。同时尽量对越来越微细的气息保持觉知，了了分明。就照这样继续努力，不断地努力，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。要知道，你必须发展对微细轻柔的气息有明了的觉知。继续耐心的用功，耐心的用功，坚持的用功。试着保持持续不断的觉知，对最微细的气息持续不断的觉知，没有任何的中断，至少保持一分钟，大约一分钟。如果你不能够对微细的气息持续觉知到一分钟，那么就不要用微细的呼吸，最好稍微加重一点呼吸，继续用稍微加重一点的呼吸，直到你对这个稍微加重一点的呼吸能够持续觉知至少一分钟之久。当你达到这个阶段，然后再回到细微的呼吸，要很有耐心地继续努力，不断地努力，一直到你对最微细的气息能够持续觉知最少一分钟之久，没有任何的中断。如果你做到这一点，就继续努力，把时间加长到两分钟、三分钟、五分钟。时间维持得越长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敏锐。把你的心磨练得像利刀一样，非常的有穿透力。这样，等到你进入般若智慧般若的领域时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非常严谨的课程当中，当你开始修行 Vipassana 内观时，你就可以对你最深层的潜意识做最深的开刀手术，把深埋在那里的种种情结根除掉。让你的心变得敏锐，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敏锐。既然你们都是旧生，对这个修行方法已经有了正确的了解，就应该把这些关于修行的提示牢记在心。当你修习阿那巴那观息法时，要完全依照现在所教的去做，继续保持觉知，来让你的心变得敏锐，对最微细的气息了了觉知，让这种觉知持续越久越好。你们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，非常精进用功的修行。你们都是旧生，非常认真的旧生，在这个严谨的课程当中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宝贵。希望你们精进修行，用功的修行，能够成功，成功。所有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正法的力量，都在这里帮忙你，协助你，引导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但是，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你自己，解脱你自己。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做到。努力吧，努力吧。 Sadhguru.